A 市同大家讲古仔叫做头个好胎。小柳是一个特别贪婪的人，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。佢突然暴毙嗰一日，认识佢嘅人都拍手叫好，大称老天有眼。但系人们却唔知道，赖接生活小柳嘅呕吐马面正喺度发紧愁。原来从一开始见面，阿小柳就不停咁抱怨自己死得咁早，希望第二世可以长命百岁。但系呢啲事都系唔系佢话事嘅。呕吐马面觉得佢十分之啰嗦，所以就搵嘢塞住咗佢个嘴，然后发烂渣咁唔肯去阴间。等到好唔容易先将佢带到咗阴间，佢就喺阴间嗰度又喊又嘈，将啲鬼差犯到想打实佢。但系阴间都系一个讲理嘅地方，唔可以滥用私刑。而阿小柳咧，觉得自己死都死咗啦，仲惊咩嘢啊？一定要扳份第一，作毒手。阎王爷谂咗好耐，竟然答应咗阿小柳嘅条件。一下子大家都以为，一下子终于可以将阿小柳赶走啦。但系点知道佢眼睛一碌，然后就讲：唔系我唔信你哋啊，但系我饮咗孟婆汤，前阵往事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点知道你哋有冇遵守呢个承诺啊？所以孟婆汤我系唔饮噶。鬼差地听到佢咁讲，都激到笑啦，一味闹笑啦，心瘾太多啦。但系你唔满足佢嘅要求，佢又喺度煽风点火，煽动嗰啲不明真相嘅新鬼来捣乱。阎王爷都冇佢计啦，只可以又满足佢个要求。但系阿马面系一个脾气暴躁嘅人，指住阿小柳就大闹：你唔好忘记自己依家咩身份啊！地府系唔容许你喺度捣乱噶。咁样一讲，又点醒咗阿小柳啦？佢又要要求自己投一个好胎。我唔需要大富大贵，就系、是、想日日有食有饮有人养，仲要系唔使做嘢就最好噶啦。呢要求唔过分吧？众鬼差早已经被佢搞到冇嘢好讲啦。当佢提出个要求之后，啲鬼差以最快嘅速度就送咗佢去投胎啦。当我小柳再次擘开眼睇个世界嘅时候，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一个猪栏里边。佢呢世系一头猪。突然之间，牛头马面出现喺佢面前，牛头就讲： 刘哥，呢次满意啦吧？带上上辈子嘅记忆，呢世又有人养你，仲要唔使做嘢。呢种待遇我哋谂都唔敢谂啊！ 阿小柳咬牙切齿，但系好似又谂到啲乜嘢咁，突然就向墙上撞咗上去。大不了就再死一次系啦。但系佢撞咗十几廿下，除咗非常之疼痛之外，就冇其他嘢。你唔记得咗啊？牛头马面大笑咁对佢讲：你唔系要求医世长命百岁噶吗？